重感谢。你是否还会记得上弦月，当它慢慢杜绝慢慢远，远了有情人赴今生约，却成我最孤单的想念。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生活不总是忙碌，偶尔也要给身心做一次有氧呼吸。开车半小时到这座城市的郊外，和亲朋挚友享受健康休闲的田园乐趣，在蒋福山自然保护区与神奇的大自然拥抱，在灵山漫步闲游，和朋友畅谈，释怀心情，在考老山盆地追寻这个生态盆地的美丽传说。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6月14日星期三，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资讯。央视新闻，北京市发改委目前宣布，燃油车车主每停放24小时至少可获得碳排放的收益0.5元，收益将以红包、电子优惠券的形式体现。上海市住建委十二日重申，此次该市进行的商住房清理整顿工作的对象是违法违规的项目和开发企业，整顿工作必须坚持依法合规，切实地维护购房人的合法权益。十二日，厦门航空一架飞机在首都国际机场过站短停期间，空姐刚提醒非紧急情况误碰逃生滑梯，有乘客听后便伸手尝试，结果误放滑梯导致飞机无法起飞。业内估计，放一次滑梯的成本约为10万元以上，目前涉事的旅客已被警方带走。十二日，北京市住建委官网发布公告，北京市朝阳区锦都家园自住型的商品住房项目将于13日起启动网申，其中30%的房源专项面向新北京人销售，该项目均价为每平方米22000元，价格是周边商品房价格的一半还不到。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 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下一个车王。电话0316330559。 Racing is in our blood。 清风徐来，树叶摇曳的流光里，有一棵树对另一棵树的告白。时针游移，记忆里的夏天总与当下在同一刻度重叠。在夏天，我穿过大街小巷，车水马龙。在夏天，我听见人声鼎沸，万物欢腾。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收听1033雷人秀。 欢迎你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今年的高考作文题是关键词，作文是让考生题目从大熊猫、长城、移动支付、高铁、共享单车、中国美食等十多个关键词当中挑选个两三个，然后向外国友人来介绍中国。哎，我刚刚还在走廊上面跟一群同事在那聊这个今年的高考作文题哈，然后呢正好聊着聊着来了一个外国同事，那同事就在走廊上就跟我说 Hey Shelly， 我说 Hi 你好 Shelly， 我知道大熊猫、长城、移动支付、共享单车、中国美食的味道我都懂都明白都知道，但是我不太知道会口是什么意思。 我怕来不及，我要抱着你，直到看出你的皱纹有了岁月的痕迹，直到肯定你是真的，直到失去力气，为了你，视线变得模糊，直到我。 许相爱不一定会天长地久，只要我们在乎的是曾经拥有。朋友们都说我太死心塌地，放不下旧行李，还爱着你，爱着你。也许回头看还是看到同样的，我还记得我们当时有多快乐，只记得欢笑都过了时候，放不下旧行李，还爱着你，爱着你。 快乐，他曾是你的。

叫罗群岛的一个海湾里头去，然后这个海湾里头的这个人们呢就开始屠杀。那最近丹麦的动物权益保护协会的人们哈，就把丹麦的一个标志性的雕塑叫小美人鱼，这个雕塑呢位于丹麦市的哥本哈根中市中心的东北部一个小公园的河边哈，是丹麦的象征。那他们把这个小美人鱼涂成了红色，来抗议丹麦这种残忍的杀鲸的活动。我看了一下就被红油漆抹红的这个小美人鱼的照片哈，以前呢丹麦的这个小美人鱼的雕像还进行过全球的展览，因为它真的很美，远看这个人生鱼尾的这个美人鱼啊就很悠闲自得，很恬静的就是坐在这个河边上。但是走近这座铜像啊，你如果近处看这个小美人鱼的神情呢，还有一点忧郁苦思冥想的感觉，是这么一个小少女啊。不过被红油漆泼红之后，这个少女可能美人鱼可能更想不通了，嘿，难道我也欠赌债了吗？ 你的影子无所不在，人的心是像一颗尘埃，落在过去飘向未来，飘进眼里就流出泪来。曾经沧海无限感慨，有时孤独比拥抱实在，让青春去让梦秋来，让你离开。谁不知道一切都是为爱，没有遗憾还有我，就让我心随风，都随风，都随风，心随你动。昨天花谢花开，不是梦，不是梦，不是梦。就让我心随风，都随风，都随风，心随你痛。明天潮起潮落，都是我，都是我，都是我。就让我心随风，都随风，都随风，心随你痛。昨天花谢花开，不是梦，不是梦，不是梦。就让往事随风，都随风，都随风，心随你痛。明天潮起潮落，都是我，都是我，都是我。电话 这是美国医学日报非常严肃的一个研究哈，说肥胖的人肚子上热太多的话会影响你的记忆力。那这个研究报告当中是说，肥胖的人出现记忆丧失的可能性比不肥胖的人高出3倍。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当腹部的脂肪，就是肚子上的肥肉多的时候哈，肝脏当中储存的这种有一个物质呢，就会产生我们身体难以消化的一种脂肪。那这种脂肪呢，会导致我们出现记忆还有学习的障碍。我终于知道我为什么总是记不住事情了，原来是肚子上的肉太多呀。 忽醒忽睡，我又挣扎了一夜，窗外透进几丝光线，空荡的房间留下你的照片，幸福的感觉索然无味，无心唱歌却又拨动琴弦，所有的事留给明天，感性的善变挖空心事遮掩，谁能用真心说抱歉？我陷在里面，渐渐疲惫的脸，仿佛是退不出又走不进你的世界。我陷在里面，重重的心墙有一整片蓝天，给明天，感情的善变挖空心事遮掩，谁能用真心说抱歉？我陷在爱里面，渐渐疲惫的脸仿佛是对不住又走不进你的世界，我陷在里面，是谁停住时间？越过了重重的心墙，有一整片蓝天。现在里面，谁听

什么，只是为什么眼泪会流，我也不懂，也让我走，让我开始享受自由，回忆很多，你的影子也会充满我生活，我并不懦弱，你比谁都懂，再让寂寞就会是我最后的宽容。 欢迎回来。刚在这个聊天的时候，我说我这个形容自己的重量啊，就是是一颗小小小小鸟，寻觅一颗细细的树枝以被我压断鸟，是吧？那个黄子琪爸爸说，雪雷，那你这个重量啊，你得找根钢筋。树枝已经承受不了我的重量了，是吗？生活中不能承受之重是这种感觉吗？另外黄子琪爸爸还说，雪雷以后别在广播里自黑了。你说我不黑怎么显得你们白呢？ 让我将你心儿摘下，试着将它慢慢融化，看我在你心中是否仍完美无瑕，是否依然为我世事牵挂，依然爱我无法自拔，心中是否有我未曾到过的地方啊？那里湖面总是澄清，那里空气充满宁静，雪白明月照在大地，藏着你不愿提起的回忆。你说真心总是可以

不伤悲，这次是幸福水，何时何地相会？我愿有情人共饮一江水，红尘外柔情内有没有断肠的泪？我愿有情人成灰，情深的时候那种离别不伤悲，这次是幸福水，何时何地相会？我愿有情人共饮一江水，红尘外柔情内有没有断肠？我愿有情人共饮一江水，但求真心一对，今生何惧何悔？我愿有情人共饮一江水，红尘外柔情内有没有断肠的泪？我愿有情人共饮一江水，但求真心一对，今生何惧何悔？红雀东南飞，红雀东南飞，红雀东南飞。 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身边真实的故事，真的很真，非常真。我高中有个学长，第一年考了厦门大学，很好的大学，是吧？上学去了一个月就复读回来了，就退学回来复读。然后我们都问他，干嘛回来啊？那么好的大学。原来他是为了自己的女朋友，他女朋友后来考到了上海，所以他想也考去上海跟女朋友在一块。第二年复读，第二年考了合肥工业大学，不满意继续复读，又没去上海啊。第三年考了安徽理工大学，然后他女朋友早就跟他分手了。好，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个时段精彩继续。 坐在台阶脱了凉鞋，愉快的斗嘴，别人在想把我们放假偷一点鞋，不吃大餐不多花钱，春光公园也有幸福感觉。不管其他心情才是浪漫的终点，用眼睛微笑小心说爱心里真甜，哪怕再爱不能念，只想见就见，但可以用珍惜把握时间。我们的爱在新鲜多留原味，欣赏一遍，闭上眼情绪坦白，感觉上有些酸，再回味有点沉甜，快乐的好像环游全世界。我们的爱在新鲜多留原味，真多真飞越遥远，昼夜明显，一两间太相恋，一见面就更迷恋，甜蜜是亲吻的瞬间。

迎继续收听雷人秀，小雷陪着你哈。今天一路上到了科，说一说那些跟高考一样让你紧张，或者是比高考还让你紧张的事儿，也都是欢迎你的互动和分享哈。因为今天是高考，有人说这个高考确实能够改变人的一生，真的，高考真的可以改变人生的。当年我要是有机会考大学，说不定现在我就在北京认真工作，然后还房贷了。 撑下去，放了你，这是一道难以解开的问题。没有你的聪明，所以看不清爱情，我来不及学习。你让我盲目的猜疑，但在你手里，为何你不说明？过一天算一天，关于你们那些暧昧的留言，我会假装一切全都听不见，睁一眼闭上一只眼，爱上你我没有明天，到不了的永远，就怕你先说再见。爱上你是一种惩罚，我错在爱上你的发，心思缠绕牵挂，无法自拔，剪不断又心乱如麻。爱上你是一种惩罚，我一错再错没办法，只怪不知太傻，现在害怕你爱他。 陶杰说，我高考的时候我感觉我一点都不紧张啊。穆一阳也说，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哎，通常第一次都没有什么感觉啊，第二次就有了。 面对面坐着的是不是你，爱情还在不在进行，想问你是不是想要放弃，却害怕你也在问自己，分手是我们为成了结局，我的心就会离开身体，活在过去。爱不爱错过更加让人伤心，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决定，分手应该是要先哭泣还是先忘记，你是否也有相同的难题，你的勇气里

面，我们有请国际超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 哇哦，你看他身材好棒， 我要流口水了。 哇，六块腹肌。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 开播的留言说，第一次跟雪雷互动的时候感觉很紧张，被读出来了之后感觉好兴奋呢。黄子琪爸爸说，跟第一次见丈母娘相比，你们那些高考紧张什么的都弱爆了，跟高考一样，跟丈母娘见面都是一辈子的大事啊。嗯，丈母娘说，你如果高考考得好，见我就没那么紧张了。 人生总是疯疯癫癫，人海茫茫总是毫无头绪，早已忘了为何相依相聚，漂泊的路也忘了恐惧， 思念已经无路可去，偏偏缘分总是散了又聚，悲欢离合到底何从何去，爱总是反反复复难以抗拒， 来来去去有太多害怕犹豫，走走留留有太多断断续续，不愿你从此朝朝暮暮，风风雨雨恩爱和怨怨，悲欢离合走得好几曲， 真真假假有太多生死相许，是是非非有太多预留欢聚，不愿意从此朝朝暮暮，风风雨雨恩爱和怨怨，爱恨情仇一次又一次难以抗拒。 今天同时在节目当中和您一起唠的嗑呢，是比高考更让你紧张，或者是像高考一样让你紧张有压力的事儿，你最近有没有？也都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哈。这个花花世界有人类说，可以跟高考媲美的事儿啊，那就是面试啦，好紧张的。Pops 也是留言说，入职考试、升职面试，紧张绝不亚于高考。所以如果电波那头你近期也要面试的话，我教你一招哈，怎么样在面试的时候面对那群特别严肃的面试官能够保持心情轻松不紧张呢？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对面坐的那一排面试官都没穿衣服， 二十万般都离我远去，什么时候身旁的人不再熟悉，人潮的拥挤

美兰说，第一次被叫上台做游戏，底下坐着几千人呢，还在上学的时候，哇，特别紧张。哎，那总比第一次叫到黑板上不是做游戏做题轻松一点吧。 好，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一零三三，我是雪雷，我们明天见咯， See you。 寂寞让人思念让人慌，多喝一点酒，多吹一些风，能不能解放？生活有些忙，坚持有点难，闭上一只眼，点上一根。